送往余家亲臣母体挂帅，闻天老娘家压粮草来塞臣雁门关口，我有意会送银见母一面，怎奈关禁阻隔，查迟难以飞过，思想起来好不伤感。 杨家将东逃西散，这咋的众儿郎滚下茫然，我背起带领的上了驼此难，将养儿子和母女匹配两元，叫天父白天门两下里归丹，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北方，我有心我一起看了母一年，分开母身材翻转的天间，死到母死的门把战了场同端，想老娘想得儿滚杀在胸前，念三声高堂母啊，难得 着。 哦，公子来了，请坐。 坐着。 罢了。 我说驸马，自从您来到我国，一时五载，朝换暮了。这几天你愁眉不展的，莫非有什么心事吗？ 本宫我有心事，公子莫要多疑。 哟，你说你没有心事，你瞧。你的眼泪呀还没擦干呢， 子贡 现擦也来不及了。 本宫心事倒有，满是是公知，就是待罗神仙也难以猜破。 慢说是你的心事，就是我母后的国事，咱家不猜便罢。 若猜你 猜他个八九。 哦，今日闲暇就请公子猜上一猜。 好，那么我就猜一猜。丫头 有 大作相亲。

人亡，惜的是我 内侍 有 宣搬家王代司上额殿， 遵旨。 万岁有旨，搬家王代司上殿呐。 临那旨。 要

天之泪洒胸膛，在朝为官有什么好，我不日回家怒丧。再问那可别了声声怒王啊， 皇兄为何去而复转？ 非是老臣去而复转，老臣年迈不能再朝奉君，臣要告知、还乡。 皇兄要告知还乡，叫寡人怎能舍得？ 万岁舍不得老臣，老臣也能舍得万岁。要臣奉君，必须一臣一件。 哪一件？ 万岁必须下一朝百日。 哎呀呀，满是下一朝百日，就是周年办丧，有待何方内侍探去要皇兄。 谢万岁。 皇兄休得了， 本是啊青天之第二根，看江山多亏了皇兄说声小寡人生爱过你元勋，你我是不义的君臣。 老伯母善良，自己过年那里小三年，该三年小三年，该三十小三十，该三十小三十，该三可小三可，该了三分三年，三年三十三十，三可三分永不带小宝提，乾坤啊，不念那你三国四八二四当你，不念那你失落的一死百里，不念那你有年间东堂西池南征破战，昼夜伤寒马不停的蹄，到日今那耳目昏花亮，鬓苍苍秦桓氏忠心耿耿，不念那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，此一番进宫去定睛陪罪，你把那好言奉敬，我娘娘降下罪有过丹臣，食材而见亲戚本寡人，一那顿寡人家就我不听谗言，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，那不是有道的民那君，君臣们好意的那不问我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，半家亡我的爱情你哪里笑流泪，见了门神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碎进了了 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逝世95周年纪念演出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，听众朋友再会。